好，那我们就开始哦。 嗯。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我是九九。那这一集呢是第一集，也是试播集哈。那因为之前我前一阵子有就是要收集很多人的故事，那用收集故事的方式来，你写故事，我讲故事的方式来分享大家不一样的心得。但是因为收集的东西还蛮多，我必须还要做消化。那我们第一集呢就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那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Hello，大家好，我是郭骚。 OK，郭骚在之前啊，有写一个故事给我哈。那我们想要针对这个，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故事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吗？ 应该是说我是之前分享的故事是家庭的故事， 嗯哼。 所以应该是说每个同事在家庭这一块都蛮有一个疙瘩在。 嗯哼。 所以，我那天是讲什么去？ 你自己讲的故事你都忘记了。 因为我打完就忘记了。 嗯。 我大概，哦，因为我家里的长辈他的关系，他们大家族的关系，所以变成说他们有一些长辈的压力。然后，因为我跟姐姐都是同志，那所以就变成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接。 好，没关系。就主要是因为，郭骚上一次写的那篇故事哦，是谈到就是自己，因为郭骚是同志嘛，那跟他姐姐也是，姐姐也是吗？ 对，姐姐也 哦， 是。 姐姐也是。那在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是了吗？你自己小时候就知道了吗？ 其实我在幼稚园就都 幼稚园怎么可能知道？ 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就都看男生，就是会看。 我 跟 们也会看男生 男 啊， 生，对 可是你 啊， 怎么去判定自己是 但 gay？ 是我到 小时候不可能会知道说，哦，小时候不可能知道说自己是 gay 这件事情啊。 我到真的确定说，哦，自己真的就是喜欢男生，是大概在大专的时候， 那你知道 gay 这个名词吗？小时候 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喜欢看男生的， 喜欢看男生，但是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 对。 所以其实你看哦，就是我们之前在。讨就是台湾在吵这个两性这个同性的，我们是不是都讲到教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教育很重要，就是这边小时候的教育必须要先学会，对，小时候你必须要了解说哦，原来只是同性恋。 就其实那个时候，如果是像以现在就是两性平等教育这样下来的话，因为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就会知道自己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会想喜欢看男生，但是你身边的长辈告诉你的是你只能跟女生在一起，对，所以就是会变得内心会有冲突。 当然了，就是说，但我最主要是因为，假如说你教育真的学得好，就是当时小时候就告诉大家说，哦，原来这就是同性恋。那因为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会觉得很困惑，说，诶，为什么我会只看男生？那其实重点讲，他就是告诉你说，哦，原来这是同性恋，而不会让小朋友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好像。变，我好像生病了什么，就那被家长给带着走。所 对 以 啊， 为什么我那时候其实，在那一阵子，我其实跟很多长辈都有在讲说，教育很重要。为什么教育？为什么教育很重要？就是从这边来。所以那时候怎么讲什么性别光谱啊什么的。OK，有点讲得太远了哈。那对，那我们要讲的是说，就是小时候，你说你这个。因为家里面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去接受你跟姐姐是同志这件事情。那现在呢？ 那现在前一阵子，他们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还是要回家嘛，所以就是，大家都不去戳这个点， 就 是 是 表面上的和 默默 平， 的接受。 对，表面上的和平。 那我现在有个疑问呢，就是譬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八点档，比如说《世间情》啊，或者是一些连续剧，他们会讲到结婚， 对。 这时候会不会变很尴尬？ 其实前一阵子发生的事情，就是姐姐她跟她的另一半，她已经交往8年多了，另一半，然后他们想要买房子，就后面也可能想要结婚这样子，因为姐姐比较顾家里，因为我算男生比较叛逆，所以我觉得我该有 我要有自己的东西是我自己去争取来的，而不是说一昧的听家里的人讲的话，但是姐姐会考虑到家里人的感受，对，所以就变成说他不敢去跟家里人说他要买房子，因为他头一次就是可能头个头，就是被家人说就是外面的人带坏你的啊，你买房子就是要给他住啊，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一堆负面的，就是觉得说别人就是因为要在姐姐身上得到什么东西，所以才这么做。 可是小时候不就是小时候，家里面不就知道姐姐是同志这件事情吗？ 嗯，在好像是到姐姐国中之后。 那既然知道的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觉得是外面人带坏。 他们从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是姐姐带坏，而且你知道，比较夸张的行为是我们家的家长还到对方家里去说，你们的小孩不要这样子带坏我们家里的小孩。 那对方知道他自己的小孩子？ 知道，但是对方父母比较开明一点，嗯，就是对这个东西的接受度比较高。 那我知道你是说你在故事里面有讲到说你姐姐的对象已经交往了八年了。 对。 那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说这八年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现在目前的关系？ 其实没有，因为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是一定会遇到的，就是不被家里的人认同是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毕竟屏东的家里本来就比较封闭一点， 嗯哼， 他们接受到的讯息本来就比较封闭一点， 嗯哼，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觉得说需要时间去让他们消化这一切的东西。 那你跟你现在另外一半有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吗？ 其实我那个时候一直害怕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从我18岁那个时候毕业， 嗯哼， 我就赶快找，就是那个时候就一直想要努力赚钱，然后就不要到最后真的家里人知道我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拿我的经济， 嗯哼，当一个约束的东西。 对，我不想要被控制。 嗯哼，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出来外面到高雄工作之后，就比较少回家， 比较少回家。 对。因为我到后面会觉得我回家里很不自在， 嗯， 就是很压力。 你跟另外一半交往多久了？ 已经两年了。 两年了， 两年了。 那算顺利吗？过程当中， 其实就还磨合，就是感情一定有磨合嘛，然后一定需要包容， 嗯， 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的完美，去符合你的个性。 嗯， 所以就是互相包容， 这是内在的。那外在的因素，譬如说像家里面啊，或者是目前来讲， 家里面其实我都不敢讲。 其实我这样觉得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同志都会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不敢讲，然后这个问题会变成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其实我们不敢讲，我觉得最内心深处应该是说。这是我们的原生家庭，那会不会我讲出来的，他们就觉得我不是他们的小孩？这件事情 会这样觉得？ 其实大家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怕这件事情的发生，还是说我讲出来的，你们会做了很巨大的改变？ 这就是互相伤害彼此的爱。有时候真的，其实。我觉得家长来讲的话，其实是爱小孩子，小孩子也是爱家长的，但是因为这个爱，他已经有时候想要告诉他真实的那一面， 嗯， 那家长无法接受，然后变成是说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家长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他所要给你的爱。 对，然后因为台湾家庭就是他们诠释的方式就比较权威一点， 嗯。 对，就是比较硬派一点，所以通常都会造成就是冲击，就是像两颗石头撞石头一样，就是有冲击这样子。 那我现在想问的是说，假如说你现在你跟你另外一半， 嗯， 你目前有想要结婚的念头吗？ 其实我们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以我的立场，我会希望尊重对方的家长。 嗯哼， 因为毕竟养育 对方的家长知道吗？ 知道。 所以对方家长比较开朗。 对，妈妈是支持的，就是没有关系。 嗯哼， 对，但是他还是不希望他的小朋友受伤，不希望他的小孩受伤，所以当然就是在这相处的过程，我会去慢慢证明说，哦，我是有办法照顾你的小孩， 嗯哼 的这件事情。 嗯， 对啊， 所以现在才会做那么多的事业去证明你自己的价值存在性。 因为我觉得至少，就连一般的，应该说一般异性恋来说，应该也是这样子，就是会想要让对方的家长放心，然后两边相处起来是就是和谐的状态。 嗯哼， 对啊， 这样就变得很尴尬，就是说，对方的家长其实是开朗，但是我郭少这边的家长是， 对， 也不能说是开朗，只是说他不愿意去戳破这颗气球。 对对。 就是这个气球，它已经就是那个样子了。其实他不愿意去戳开这个气球。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样就会有个问题存在，这个就变得很尴尬。就是说，万一哪一天，要走到那一刻， 对， 就是必须一定要把气球戳破。譬如说，有可能要结婚的，说我一定要结婚， 对， 这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这时候我就会忽略我的家长。 你会愿意去忽略你的家长？ 我会忽略我的家长。我以我的个性，养育之恩之大我知道，但是我会尊重他们。 嗯， 但是就是因为我尊重他们，所以我不强迫他们接受这个事实。 嗯哼， 对，所以我不会跟我。 所以有可能会看到那个战争出现，会有冷战啊，或者是 不会啊，不会啊，就是反正我结婚了，他们也不知道。 哦，所以你意思说，可能你会结婚，但是可能就变成说，你不会去邀请到自己的家长去， 对， 参与这样的一个。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会邀请的人，应该会是就是在外面 前男友、前男友、前前男友， 不是，就是在外面就是比较照顾我的大哥。 嗯哼， 对啊，我可能会邀请的人是他们，而不是我的家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岁数差不多，但是思考跟想法差很多， 嗯， 思维差很多， 嗯， 就是家长方面， 嗯哼， 对，你要说他们是同一个时期受的教育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嘛， 嗯哼，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你停止进步，接受新的讯息， 嗯哼， 对吗？那为什么在都市的大哥？他们可以接受我这样的事情。 嗯哼， 对啊， 对啊，这就是，这个是应该是说，每个人接受的讯息不太一样，能接受度也不太一样。 嗯， 对啊，就像那个能不能接受韩粉，谁是韩粉，谁是145，是一样道理。 对对对， 对不对？那个有人会觉得说，哦，韩国瑜他做的很好，有人就觉得说韩国瑜就是草包， 就是一正一反的、啊。 对 对。 这没办法，这人就是这样子啊。假如大家都一模一样，那其实这个社会就没什么好玩的。 对，其实就会变很和谐。 对，就变很和谐，那也没什么好玩。大家长得一模一样，大家长得一样帅， 对对对， 大家长得一样漂亮，但是然后大家接受的讯息都是一样的，那其实大家就你也这社会就没什么，你这人生就白走了。 对啊， 对，人生之所以精彩，就是这些石头不断的跌倒，不断的站起来，不断的跌倒，不断的站起来，才会让你的人生到老的时候才会觉得回首一望，好像就是那么如此精彩，你才有故事嘛。不然你看一些童话故事，不是要么就是死掉，要么就是睡着，要么就是醒不来，要么就是爸爸死，要么是妈妈死。 对啊， 对 啊，对， 但他还是会有故事出来。对， 就是一些考验啦，只能这么讲吧。因为依我以前到现在的看法，我都会把它看成是一种。主力我都会把它看成是一种考验。 嗯，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就以目前你现在工作到现在为止，目前在工作上面，有没有遇到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是反同？ 其实，在工作上面，应该说在生意上面，我们不会特别去强调这一块。 嗯哼， 因为毕竟生意嘛， 你不可能去强调你的某一个地方。 那这是假如说在工作上面，可能常常比较往来的一些客人上面，嗯、那他就是有提到这样类似的东西，你会去很直接的去跟他反驳，哎、欸，你这样说，你这样的这个是错的。 我会用委婉的方式去开化， 所以你还是会去指正他吗？ 我会去开化他，嗯、我会讲出我的看法。 但是这件事情是你这个是个生意哦，嗯，你会这样子去，也会想去开，就是要去委婉的去告诉他吗？嗯，还是就觉得哦，算了，因为这是一笔生意，所以我不想。 要看有没有必要性。嗯哼，对，有没有必要？但是通常我的生意伙伴都是很开明的，嗯哼，所以他们就不觉得这是什么样子的，嗯哼，因为他就是 business， 就是我跟你只是做生意，我又没有要跟你交往，嗯哼，对啊， 所以他也没有，所以他也没有就是没有谈到比较实时的， 对， 比如说可能就会跟你聊一些韩国语啊，聊一些同性恋啊，或者聊一些也不会，还是会， 会啊会啊會，他们有时候也是有的人就是政党色彩比较。严重的，他们会、就是、 那你会去指正他吗？陈如嘉他就是草包，你干嘛去挺他？类似这样子， 我会说出我的看法。嗯，对，但是我不会到指正，因为毕竟你要维持那个气氛的和谐。嗯，对啊， 所以你还是会去委婉的告诉他你的立场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说好民主社会，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跟立场。嗯，那我们就是尊重对方，我觉得这很重要。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的思维，那我也可以有我的看法，我的思维，但是互相不要去攻击，嗯，因为每个事情都有很多的角度，你看到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嗯，那当你是在不同的面向讲同一件事的时候，嗯，就会吵起来，因为你们看的东西根本不一样啊，嗯，对，你们在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嗯，但是就你们 care 的点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们一直在争执这个点，嗯，对啊， 那好，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前一阵子我有一个很红、很红、很红的一个公众人物，嗯，被爆，就是也不是被爆啦，就是 你说约炮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不再提那个公众人物的名字，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公众人物是谁。然后被爆这个，那其实我在网络上面资讯上面，我有收到几个资讯啊。第一个资讯是有人说，嗯，这一个爆料者其实就是他本人。嗯，就是他本人，他想要再去炒知名度， 嗯，操作的方式， 操作，对，这是这个操作知名度的方式，这是一个。但是有人认为这个不可能，因为怎么会有人想要伤害自己来达到自己的知名度？但是我跟你讲，我说真的，我觉得人性可畏嘛，还是什么，嗯？就是我们很难去猜测每个人到底想什么。这是说，这一点一。那也有第二种可能，可能一，然后这可能二，可能二就是说，就是。真的是有奇人，然后做这件事情，嗯，那以你的看法是什么？ 嗯，这件事我的看法， 我们先从单身者约炮这件事情。 对，我们先讲单身者约炮这件事情，不管同性恋，不管异性恋，一定都有。嗯哼，那今天为什么他被爆出来？第一个，媒体，台湾媒体有病，不是啊，不是全部，有些真的是。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耸动标题？好的，这跟台湾人民 的一些喜欢看耸动标题的也有关系，就是他们必须吸眼球嘛。他们讲吸眼球，那变成就是说，你报这个东西哦，大家会去看，会去 focus 它，那就变成就会变成媒体歪掉，对啊，因为我报这些东西，你们才要看嘛，是供需原则，嗯，所以我会去找这些东西来报。嗯，那你看，大家会把这种，就是其实鸡毛蒜皮。今天如果他不是网红好了，他去约炮谁要理他？嗯，对吧？你看，酒店好了，那些大家去约炮去买小姐 买春的， 对，大家会去理他吗？不会啊， 不会， 不会啊。那一定是什么议员啊、大官啊， 才会 怎么了？ 才会有。 对，那我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东西是人家的私事，你们拿出来公审？ 所以其实这整件事情真的是媒体的问题， 就是媒体在操作， 媒体的问题，对不对？ 对啊， 对，因为那我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直觉啊，我就不讲刚刚讲的可能一跟可能二，嗯，我的第一直觉就觉得，天啊，这媒体是怎样啊？你知道媒体 前一阵子在看那个什么反骨男孩，也被爆说哦谁跟谁有关系什么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谁跟谁有关系真的就像你讲的吸眼球，那那就表题、 啊、 标题公众人物标题写得很耸动，我就会点进去看，我就会去想去看这个东西。对， 那以前 我们比较以前 YouTube 还没有那么盛行的时候，以前可能这都是那种一周刊啊，就是哪个艺人跟哪个艺人 狗仔 对又怎样怎样啊，然后因为现在就是 YouTube 盛行嘛， 对， 然后 YouTube 界也是蛮大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就会变成说他们就会拿这些东西来做文章， 对 对，但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别人的私事，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撇开他是同性恋这件事情，为什么这种私事要把它拿出来公开化？ 对， 我觉得这是很有病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看了这篇之后，我有看到有人延伸出来的，就说：“对啊，对啊，大家都去异性恋讲的啦。”说：“对啊，对啊，大家都觉得说同性恋爆这个事情，同性恋怎样怎样，诸如此类，是不是伤害同性恋怎样的？”然后就有人讲把罗志祥这件事情拿出来。那为什么当初罗志祥这个约炮的事情，你们这些同性恋都不出来讲？你们媒体就是有问题。然后就大家都跑出来讲说：“哎，罗志祥有问题，罗志祥有问题。” 所以，但是你就回到一个根本好了，这些人都不是问题。对，也许他的私生活很精彩什么的，那你们是羡慕还是嫉妒？ 不过我说老实一点，我自己本身啊，当初罗志祥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我的第一直觉还真的没有怪媒体耶，我反而是怪罗志祥，渣男渣男渣男等等。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微微他的那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去持证， 因为有关于到自己，有关于到自己，我们就会心里就会出现那个防卫机制，对，你懂我的意思吗？但这都不是问题，你看哦，受害者，加害者，大家没有去讨论加害者，大家在讨论受害者，然后大家也没有讨论那个媒体，大家在讨论的是这一段关系， 这个主角 ，所以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样，对啊，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样， 好啦，感谢你今天参加我们的第一集的 podcast 的节目哈，因为其实最主要就是我希望以后我们的 podcast 可以更越来越丰富，然后可以邀请到。我身边的人啊，不管是想要过来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个故事也好，或者是想要聊聊时事也都可以，其实都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那不限化任何话题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少时间，譬如说像我们很少时间会聊那么多比较 深入的 正经事 哦，正经事，对对对，正经事， 平常都讲干话，但是要有时候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是可以刚好可以讲一些正经事。 对啊， 就平常讲干话讲的很多， 对， 所以我们还是讲一些就是训练 没营养， 对，一些就是没营养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再开一个 podcast，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正经事情。OK， 好啦，那我们下一次的话，第二集的时候，我们会再邀请不一样，或是再请郭少一起再我们聊一 下， 对，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时事。OK， 然后想要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记得留一些你想要对我们节目有没有什么任何的看法，在底下留言。那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